《圣咏集》第108篇。天主，我的心已准备妥当，我的心已准备妥当，我愿意去歌坛咏唱。我的灵魂，你要醒起来，七弦和竖琴要奏起来，我还要把束光换起来。上主，我要在万民中赞美你，上主，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，因为你的大爱高越诸天，你的忠信直达霄汉。天主，愿你在天上备受举扬，愿你在地上彰显荣光，为叫你所爱的人获得救恩。求你以右手协助垂允我们。天主在自己的圣所说，我要凯旋，将舍根分疆，将苏科特的平原测量，基勒阿德地属于我，莫纳协地也属于我，我的头盔就是厄法拉因，犹大成为我手中的权棍，摩阿布是我的沐浴池，我向厄东投我的鞋枝，我还要战胜培勒舍特。谁领引我进入坚城？谁领导我走进厄东？天主，莫非你已将我们抛弃？天主，难道不率领我军出击？求你援助我们抵抗仇仇，因为人的援助尽属虚无。我们倚靠天主奋勇行事，他必要践踏我们的仇敌。